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在大陸這些貪污是一些常態，他們的文化，這麼大宗醜聞終於爆出來，令人想起最近幾天香港的廉署亦受到一些人的質疑，有些聽說某周刊解密文件，說中國政府對廉署的獨立 覺得極之不滿，認為廉政公署是一些外國勢力港英殘餘用來打擊愛國人士的工具，提出香港要回歸，廉署也要回歸。廉署到底如何回歸呢？ 是否以後大陸的親中不能查， 但專查泛民或中方認為反共的人士？ 若說這麼多年廉署成為政治工具， 港英餘業外國勢力打擊愛國人士， 為何廉署現在開了file去查曾蔭權呢？ 曾蔭權被人開file的廉署，眾所周知，就是因為梁振英、唐英年在爭特首時被牽連落水，因為曾蔭權被指幕後較為支持唐英年，於是動了曾蔭權先。動曾蔭權是否外國勢力呢？還是中方呢？ 還是一些報紙呢？所以不如你參考一下薄熙來案，貪污、腐敗，算了，你就特赦就算了，這些是文化，文化是要包容的。 如果有意見指廉署 現在被外國勢力操控而不合作與政府的行為， 連最今天宣布通訊局說亞視王晶干預運作， 盛品如又改會議紀錄， 這些都不配合中國的國情，因為王晶是中國政府高層，尤其是江澤民的關係非常密切，你也知道是愛國人士，亦是中資，這一份一個中資機構100萬， 是否一種反中的行為？ 你又要聖品如七日後離職，那你有數把人，情何以堪？ 是否要找一個李柱銘進來做才開心呢？剛才的意見不代表本人，不過代表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用他們那種黑白二分的思維去想， 根據法律運作的機構，現在他們越來越覺得這些機構是要配合政府的某些動作，這個習近平說過的，三權配合，不只是三權配合，連廉署不配合都不行。所以現在劉夢熊被人落鑊，劉夢熊是愛國人士，人人都知道，落他鑊的是否愛國勢力呢？ 是吧？是港英餘業拿著這本周刊所揭露的大陸機密，似乎中國政府就向香港解釋清楚一點。說回薄熙來的事件，希望他沒事，因為既然這麼有魅力，大陸這麼多人覺得他好，他有民意支持基礎。 我昨天也說過,如果你現在立即投票直選,不要說現在,去年的話， 薄熙來和習近平兩個,是直選中國總統， 兩個出去競選拉票,誰贏? 當然是薄熙來贏。 但薄熙來是主張無阻、唱紅歌，一個無阻唱紅歌的人在大陸擁有很龐大的民意基礎，一人一票是會贏的。你說中國應不應該民主普選呢？這對於美國和西方文明國家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即是對於埃及。 埃及莫西就是民選上台。如果一個在埃及一場民主選舉裏，那些選民選了一個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上台，這個原教旨主義的候選人在政綱說明他是仇視西方，上台之後要推行可蘭經嚴格治國，以及第一件事 就是要將埃及境內的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視為妖邪的象徵， 要將它用炮轟為平地， 然後在金字塔的地點建居屋、公屋來派給窮人。 所以得到埃及很多選民的擁戴， 於是將它票選上台。 請問你美國政府奧巴馬， 你支不支持埃及的民主普選？ 相反另一個是很獨裁的， 一上台穆巴拉克說， 我是說明是貪污的， 我是說明是大肆追捕埃及的反對者， 不過我上台之後會推行一隻世俗化的伊斯蘭教。 我給人們穿西裝， 我給婦女穿三點式，我給她聽流行曲，給她繼續選擇信基督教，而且我會保護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你說美國支持誰？另外那個說去剷冧獅身人面像來建公屋，而得到很多人支持。埃及人都覺得獅身人面和金字塔有什麼大不了，一堆爛鬼石頭而已。 為何不拆掉？天星碼頭都拆掉，為何獅身人面像不拆掉？ 請問當時美國支不支持普選民主？ 你問我，我就說不支持。 因為有些民族如果天生缺乏這種是非黑白的判斷能力， 你讓埃及上台， 選民選了一個要拆獅身人面像來建公屋的總統， 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不是屬於埃及的，對不起，不是屬於埃及人民主權，是屬於全人類，美國就要出兵，就要將埃及一人一票選上台的總統推倒，來保護七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最後一個奇蹟。香港又說什麼通識， 又說這些辯論有沒有出過這些題，這個題目放進薄熙來的案件一樣有得假設，因為當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時候，其實他是不守法律的，因為他裏面打擊或拉的的確當然有黑社會或貪污，但他不遵守一些異地審判的原則，例如薄熙來不是在重慶審，他去了濟南， 山東濟南去審，但拉文強在裏面直接在重慶審，然後拉人封艇，而且還拉其他一些在裏面的黑社會組織，一個2000多萬人口的城市，根據他在位的時候調查出 500多個黑社會組織， 拘捕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經過敲打。 現在他說500個黑社會組織， 你信不信呢？ 沒錯了， 兩年前黑社會組織， 香港左部全部都是原文照燈，說是黑社會。 現在薄熙來被指《人民日報》和《新華網》說一個偽善者最後的瘋狂，原來他說的是假的。到底你兩年前相信這些官方傳媒，還是現在又相信現在的官方傳媒？或者你是重慶市民，假設一個這樣的書記，他的確 向紅打黑，打擊這些黑社會貪污，但他完全不遵守法律， 或者他趁打擊貪污的時候其實在清一些反對他的人的場或者打擊一些反對他的勢力而利用這些所謂打擊黑社會、打擊貪污其實是鞏固自己的力量所以這種國家、這種社會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你看過英國小說家奧威爾的《1984》就明白了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個重慶市民你寧願要一個 守法的,但他又未必能夠幫你唱紅打黑 亦或是一個完全可以不守法律人治,他說了就算 在打擊貪污之餘,清除政敵的一個書記 這兩者其實都是一個很吊詭的問題 現在的師奶,電視又說他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 你看前兩年《人民日報》如何報導薄熙來 說他唱紅打黑,應該是全國推廣 現在大陸的官方網站怎麼說 中央電視台的網站有一篇文章說 薄熙來在庭審上的表現 確實是腐敗分子,異常狡詐,不輕易放棄 不輕易投降的一個極致典型 他在法庭上是多麼狡猾 一到關鍵地方就算記不清 一到重要證據就算唯心承認 足見薄熙來早有心理準備 早有一套說辭,早有一出劇本 文章稱薄熙來詭計多端非揚跋扈,兩面三刀 這不是兩三年前大陸人民日報所說的薄熙來 這好像《紅樓夢》小說裏面,寫黃熙鳳的性格 不止,比黃熙鳳好多 兩面三刀那些 到底在這個國家,正和邪有什麼標準? <是的。S 2> 所以我又說,這是中國人的政治 沒有是非,只有成敗 一些很傻的香港人不明白中國國情的文化而想從政 你遲早會害命,命都會沒有了 這是柏洋港的一個將綱亦即是一個屎氹屎氹裏面萬重轉動你遠遠欣賞一下還要跳下去自己玩一份 你看看這些就知道了 政治鬥爭不出奇,在英國、美國都有 但不會將整個國家的人心扭曲到這樣 指鹿為馬,今天就鹿,明天就馬 昨天是對的,還要推行全國,今天就變成奸詐、狡猾。三年前的《人民日報》說薄熙來這麼好東西,這麼聰明 現在的官方全部都說梁振英很聰明 <笑>我怕怕地网络881903多少天下事进赴笑谈中光明顶陶杰鲍伟聪有位听众在网上留言评论国泰所谓的丑闻就是招待香港立法会 去法國接收空中巴士,請他們遊飛機河 這位聽眾說,對這件事我真的不知如何判斷 因為在外國有一種政治遊說 這種政治遊說在美國經常都有 Lobbying 通常都會招待參議員去看這樣、那樣 這是否在一種民主社會應有的行為呢? 還是今次國泰的公關有少少沒有想到香港現在的風頭火勢 一聽到利益申報當堂,就好像見到鬼一樣 特區政府弄的利益申報什麼都要捕捉遲些香港就不用有效管治還是立法會議員本身都要潔身自愛香港普選或立法會民主歷史都是二、三十年他對很多西方的民主 所謂的do's and don'ts， 哪些做得，哪些不做得， 它有一個認識磨合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自然會產生一些潔癖主義。 所謂的潔癖,你這樣又不行,這樣又不應該。 要求一個從政的人,是一個品格全無污點的聖人。 所以梁振英說僭建,於是人們說他不是聖人。 但唐英年僭建,於是被人說他是誠信有問題。 所以你看中國人社會那種指鹿為馬的扭曲， 我認為家長如果有錢,真的早點將小孩離開這個 充滿欺詐的文化環境。 不只是欺詐,這個欺詐有時欺詐是說是有意。 但那種愚昧和未經過邏輯訓練， 然後靠聲帶來佔奪話語權的社會是要遠離。 否則你讓小孩子天天看這些垃圾新聞， 10歲、8歲他沒有那種分析的能力， 這是比他看鹹濕東西慘。 我認為現在給一個11、12歲的香港小孩子， 在一個天天看iPad、看港文， 其實對他身心思維的禍害， 遠遠比他天天看online AV色情刊物 更加嚴重。因為現在的新聞是不獨立的，是帶有高度厭惡性，是帶著一種中國人性的臭味，那種帝王太監、奴婢、趙高、指鹿為馬、李斯作法自閉，真的好像柏陽說的那種象光。 你小孩天天在對著問這些，就這樣的臭味，父母一定要浪費很多時間去進行一個父母的解讀。這件事是錯的，那個是對的。這樣想不是很多人說錯。例如佔領中環，很多人拿過果來說，你會妨礙交通，你會引起大亂，絕對不會提個因。 等於那個先生說粗口，很多人批判他說粗口這個果，就不說他說粗口前面的因。然後將果無限放大，將因刪除，然後天天在某種渠道不斷重複。而最遺憾， 你是中產家長， 你放不放心讓一個小孩在這種環境？當然不放心,我還要轉校。 轉校也沒用， 所以現在最近移民又多了。 你的學校、教育團體、教協什麼都好， 在久久前前說不說粗口的問題， 其實沒有觸及到社會出現了這個現象， 警察涉嫌執法不公正或偏頗， 這點才是整個社會最值得關注， 亦是對於下一代來說,他們最需要去釐清和得知真相。 而說不說粗口這些,其實大家平時無論是學生好、未成年好， 他們接觸的已經很多， 不會因為一個人 在旺角說完粗口,而對他的人生產生了一種災難性的影響。 因為他們平時逛街吃飯,朋友中間都會接觸到， 等於接觸一些色情刊物,逛過報攤都見到。 不會因為突然間某套戲或某套電視電影 有一個暴露的場面,就會令到這個變成色情狂一樣。 這些就是潔癖主義。 是啊， 而你不去想想。 另外那個律師在立法會用英文粗口， 馬恩賜去咬馬恩賜是平馬人，不知哪位馬先生。馬先生我忘記了。這些純粹是政治化。政治化也不要緊，但中國的政治化是非常惡毒的，因為它有一個指鹿為馬的傳統。這些全部諸三族，你看看這些很恐怖。它這種基因 有一種自相殘殺的仇性。 一旦釋放,你踩壁壁也踩不住。 你看看這種人的嘴臉、氣味，近一兩年的變化就知道。 現在撐政府、愛港那些，你看他的樣貌那些。 你自然分到,你不用上法庭,不用看相 星期一晚,我們深層次講一下中國知識分子 到底為何沒有獨立人格的原因 下星期一晚,11點,光明頂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